诗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抄字，跟我来练练。这是四位，给这儿续神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烟花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童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。我是季彤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倪小鬼陆恒来到西关外的鱼市上寻衅滋事，目的就是为了引得这里的鱼霸活阎王罗三儿前来争斗，继而打败罗三儿，抢占他的地盘。那么这一回倪小鬼陆恒能不能够如愿以偿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真有认得他的，一瞧，哟呵，这不西关里抓街的倪小鬼陆恒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干嘛？这是谁的？这是我的。我一问，我的，你干嘛？买鱼。买鱼你可没带着家伙，这不是买鱼，这找事儿来的。找不也不是找我的事儿，估计小鬼要逗逗阎王。我的，你的，哈哈，来几条大的，来几尾鲜鱼，再来二斤虾，捡个大的挑。小爷有钱不怕花钱，哎，就得贵人吃贵物，赶紧的给我拿吧。于掌柜的一听乐了，您老姓陆，哦，你认得我，陆小爷就是您吧？不错，既然认得我，快拿吧。拿慢了我什么脾气你也知道，踹你的鱼篓，这鱼全给你回头扔河里。您别去，不是不卖给您，您老人家吃鱼还用带钱还提买吗？您呐，扭向回身往回走，您进西关随便找一茶馆啊，您搁那儿喝水，最多耽误您个把时辰。几尾大鱼，二斤活虾，我亲自给您送西关里，给您送的茶馆不耽误您请客吃饭。哎，您要这会儿要啊，还得稍微等一会儿，因为啊我们这没秤，好吗？这么大鱼行，一里来地的席棚，一杆秤都没有。对，有秤都是我们自己的秤，我们那个杆上的秤还没拿来，余杭的规矩，那秤在谁家？在罗三儿那，罗三儿得提了秤杆来。哎，您听水浒传，张顺也是，浪里伯条张顺江州城边上出门就加一杆，那么秤杆，他到江边才开市呢，鱼霸呀，他不开秤我们这儿不敢卖。哎，那秤杆啊还没来呢，多在那秤杆一来啊，我们这就算开行了。您放心，谁都不动，投了这几尾鲜鱼活虾准是陆小爷您的，您都包含吧。哈哈，这话说多客气。这陆恒呢还没辙，我说你主了主不了， 我也就煮我这摊儿，余杭的事儿我煮不了。那你跟我废什么话呀？哦，有鲜鱼吗？不卖，非得搁臭了。活虾呢，搁死了才卖呢。这什么规矩呀？这秤杆在谁那儿呢？好，等你问这句呢。你问出来了，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他这个秤杆在罗三爷手里呢。你瞧，我土生土长，严府西关里西关外，我都走遍了。我这耳朵呀，也沉点儿，嘴也懒点儿，没勤打听。这怎么又出来个罗三爷是谁呀？谁叫罗三爷？跟陆小爷我说说。这前两天下雨，新分出来的是怎么着？拿他当了狗尿台了。于掌柜的一听，那这他这个罗三爷就是罗彪啊，罗彪啊，啊，人称罗阎王。旁边那伸手捂嘴没拦住，给说出来了。不，你好得惹祸了。他叫倪小鬼，您冲字号，告诉那位叫罗阎王。什么？罗彪就完了吧？罗三儿不就得了吗？还罗三爷了，还怎么着罗阎王？你要不提这罗阎王啊，今儿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你要一提他叫阎王，你也不打听打听陆小爷我叫什么？我叫倪小鬼儿，这小鬼儿可就得归这阎王管，我听着可有点扎耳朵。今儿个咱们搬搬行市吧，这鱼通过说卖不卖吧？余杭掌柜的一听这话，怎么这下话没法接？说卖，罗三来了，你敢开市？打这以后这行我甭干了。说不卖，当时他找我的麻烦，他就敢踹我的鱼桶。回头一瞧啊，余杭伙计全围上来，大伙儿一议论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什么怎么办呀？这咱们罗三斗得过斗不过？废话，倪小鬼你别瞧光棍，就一人，这才叫人单势孤。三爷手底下多少人？三爷趁多少钱？打这儿起就拿钱垫，垫来垫去就把他给垫没了。倪小鬼不成。光棍不斗势力。那旁边一听，你别乱了，倪小鬼儿十四五一孩子在西关里头闯出一片字号来，谁见着都怕，他怎么站得住脚啊？他必然有的独到之处，难缠得紧，要不然他也落不了小鬼这外号。咱们罗三爷斗上他呀，还指不定谁成谁不成。大伙儿这么一论，于掌柜啊，心里更没根了。旁边那几份卖鱼的呢，都乐了，快踹踹这鱼桶。每天就他这货鲜，他卖的最好，还数他摊上贵吧，还数他这东西出的快，我们都挣不过他，都没他赚钱赚的多。嘿，今儿来一泥小鬼陆恒，专找他这摊儿，对他这鱼个儿大呀，活呀。哎，倪小鬼找他的麻烦，最好跟他呛起来了，踹着鱼桶。旁边同行是冤家啊，您看那个海鲜市场偷鸡倒把变魔术那个啊，那视频都暴露出来了。我一瞧那视频那角度啊，都在身后头，都旁边那摊儿照的。孙子，今儿你又逼我多卖3000块钱，我给你曝光，往上发。我一瞧那角度都在那卖鱼身后，要不他到底下捣鬼，他那个主顾怎么绕到后头去了？主顾怎么进去？他那柜台进不去呀，你说是不是？那后边这大鱼缸啊，哎，都是旁边那摊儿从侧面照的。同行是冤家，跟您说，这还有幸灾乐祸的。这于掌柜的一听，我宁惹倪小鬼别惹罗三呢，这行没法干了。这个陆小爷，您别着急，他这鱼不是不卖给您，他卖是卖，也别提卖，我送您都行。您要一个我送俩，就是这会儿不行，您再稍微等会儿行不行？不行。倪小鬼急了，干嘛？今儿就为斗罗三来的，这姓罗的在这没有？在这让他出来，他要不出来可别说我犯浑。 说着话得伸手就奔这鱼桶去，就要推这鱼桶。这鱼桶夸一推，这水往外一洒，说糟进点水不碍事，这鱼一会儿就都死了。正这么个节骨眼儿，正西方向奔跑如飞，呆，你小鬼兄弟，一伙子人呢，好像跟大狼的一样，往这儿就跑。为首正是罗彪，那说来的人快啊，也该来了。刚起，哎，早晨起来漱完口，洗完脸，那儿给预备的早点，说着早点比一般人晌午饭还晚，啊，他也不正经吃，为什么刚起也不饿？这正琢磨呢，琢磨一会儿干嘛去呢？一会儿提了秤杆到了鱼行，把行开了，哎，下午找几个人推会排酒，到窑子一吃花酒，正琢磨这事儿呢。伙计来了，鱼行的伙计打泥小鬼一进去一看闹事，撒腿如飞就奔他们家跑，到他们家报信去了。三爷，您快瞧瞧去吧，泥小鬼上咱们柜上闹事去了。罗彪一听，泥小鬼陆恒，他不在西关里吗？没事他跑西关外头干嘛来了？咱余杭不碍他的事啊，怎么着上余杭也憋着拿挂签是怎么着？那他得冲我要多少钱呢？这个要是好，不给他点颜色瞧瞧，惯了下回呀、啊。我人称罗阎王，手底下这么些人，我还怕一泥小鬼吗？啊，换衣裳，把老三、老四、老五、老六都找来。这底下手里这个打手都带着家伙跟着我走，出离了家门，撒腿如飞往柜上跑。正是泥小鬼耍彪的时候，罗彪一时赶到，憋着打架可是不能先动手。兄弟，是泥小鬼陆恒，我的好兄弟吗？泥小鬼陆恒拿脚一尺的鱼篓，不错，正是我。哈哈哈哈，兄弟，吃鱼冲哥哥说话呀，要什么鲜虾活鱼，要多少张嘴说，跟他们怄什么气呀、啊、有什么话冲我说。你这话光棍呢，三哥就是你亲哥哥一样。哈哈哈哈，怎么着兄弟， 你就是罗阎王啊？ 嗨，他们瞎叫，什么阎王不阎王的，都是混饭吃。 你是我亲哥哥， 没错呀、 啊。啊，行了，既然你是我亲哥哥，我是你亲兄弟，那就好办了。吃几尾鱼算得了什么？拿二斤虾不当事儿。 哥，兄弟，这买卖你干了多少年了？二年多了， 赚不少了， 不错，很发财。让让吧，都让。家里有嫂子，有跟前的少爷，我那几个小侄子。让他们喝西北风去， 那不能够， 见面得管我叫声叔啊。这么着，二一天作五，大刀切白菜，您一半我一半，打今儿起这买卖有我姓陆的一半执照，您看行不行啊，我的亲哥哥。就这俩黄眼珠啊，眼皮一翻一瞪，这俩黄眼珠不亚如两盏金灯的相仿，高颧骨跟俩大菱角似的，大鹰钩鼻子，尖下壳小薄嘴唇。这个泥小鬼陆恒啊，正顶梁门这儿有一撮头发，这撮头发奇特硬的，他梳的不是冲天杵，梳冲天杵得有辫绳，把它拢起来，拿辫绳给它系好了。他这不是，就跟眼霜黄头了戴那小辫似的，他这头发自己拿手啊抹子抹子不下来，这一绺头发老立着，可也长不长，也就是四寸来长，就在这立着。他往前立，他不是往后立的。人家有辫绳梳着呢，你指人家干嘛呀你啊？我一说这，他老往跟前凑，让你看着眼晕，你知道吗？哎。他这一着急啊，拿脚一尺这鱼篓啊，脑袋那小辫直哆嗦。 你别看十来岁，令人可怖，他身上有渗人毛啊。罗三一听这倒不错，狮子大张口，真敢开牙呀、啊！一张嘴要我一半，兄弟，要我这买卖，我就应当给你。可是呢，这话得咱家了说去。哎，到家里去，跟三哥说，让你三嫂子摊鸡蛋、炒黄菜、摆上酒，咱们俩吃着喝着聊着，有什么难处跟三哥一说。三哥一听，兄弟你怪不容易的，甭说一半，全给你都没事儿。这儿说不合适，你拿眼一瞧，这都是我的人，当着大家伙儿拆我的门楼，给我戴眼罩，这话可就不能答应你了。兄弟，识趣的进西关，看着你自己那点买卖去，在这儿耍你可耍不出去。怎么着，姓罗的，陆小爷今天来就没憋着活着走，这买卖不给我，今儿就给你滚了。既是这样，都长开。呼啦一下，没事人全躲开了，手里提着这秤杆一比划，这就过来七八个，一伸手，斧把啊，镐把、攮子，这全掏出来了。有一位真不含糊，手里边是攮子，往前一垫步，这手一晃面门，照着这陆恒倪小鬼的腰眼就下家伙，真捅啊！倪小鬼可没练过，倪小鬼天天在街面上打架呀，打七八岁上就天天在街上滚，十来岁的孩子都打不过他，他敢玩命啊！人一多，一拿家伙就往地上一躺，刀砍斧剁不怕，容你这攮子进来了。你再想撤，撤不回去了，伸手夺着腕子，上头一大嘴巴，下头一脚，这刀可就下来了。拿这攮子带手一翻腕子，往前一垫步，照着罗彪嗓轴子就捅。快呀，他天天打架呀！这帮打手没等围上，一个箭步到罗彪跟前了。罗三这么眼神一差，这攮子已然奔嗓轴子来了。罗彪也练过两天，他也是打手出身呢，不能净吃这眼前亏呀、啊。缩颈藏头，大闪身，饶是这样，这一攮子蹭贴着腮帮子，给了一口子。就罗彪这身冷汗呢，拿这秤杆照他身上那么一抽，倪小鬼往下一哈腰，噼了扑噜，这帮人可就打起来了。倪小鬼没便宜，怎么，一个人又不是武术家。只不过就有把攮子敢招呼，真玩命啊！这帮人这个上去那个下来，好几位还让他给划伤，这正乱着呢。突然间，就听见有人高宣佛号无量佛，和声不大，还都能听清楚喽。尔等不必造次。大家伙一瞧，怎么意思？出家的老道怎么也买鱼？高英培讲话，这位怎么逛我们这儿来了？扛着鱼竿上鱼市儿。好，这位怎么调我们这儿来了？来俩老道，俩老道要管闲事，分人群进来。这老道伸手一拦，罗彪，这手一拦呐。倪小鬼陆恒也没挨着这俩人，就把这俩人给推出去了。说都没挨着这人就能推出去，这不神了吗？有视频呢，您瞧瞧。您不信我信呢。我老跟您说，您要让我说书，我就得说这是真的，是不是？说有不信的，不信那您找他单练去，对不对？谁给谁揍了跟咱没关系，是不是？咱们说书就得说他是真的，啊，一推就能给推出去。那老道呢也不理大家伙儿，那不有晾鱼的青石板吗？那青石板都三寸多，不到四寸。老道一看呀、啊，这架也不打了。老道无量佛，瞧我！大家伙一甩脸，瞧你干嘛？也没看老道使劲一伸手啊，啪！半丈五尺多长。三寸多的青石板晾鱼用的，让老道一伸手给拍碎了。大 大家伙一瞧，啊，这不是硬气功，这石头不是老道带来的，这是我们这自己的，你说它有假不能够啊。老道迈步往第二块这走，卖鱼的急了，您给我们留着吧，我们信了，知您有能耐，我两斧两刀停着，不必打了。你们干什么？青天白日朗朗乾坤，手持利刃就不怕打出人命来吗？寻常打架，我们出家人懒贪红尘，不管这闲事，谁给谁打了鱼，我有什么关系？问题你们这是械斗啊！这么多人拿着家伙围着一个人打，打出人命要关天呐！这么着，你们把事儿说出来，我们二位呢，给了一了。哎，了得了了，了不了，你们接着打，我们就走。你们别这么打，有什么话讲出来，我们听听。罗三儿提了这秤杆一瞧，坏喽！我说冲一泥小鬼不敢一人找我的麻烦呢，今儿就把他这乱刃分尸了，装在鱼篓里，我就给他扔江里啊。他不就是西关里一个土混混吗？跟罗阎王我这闹，他还闹得出去吗？不过就是买通的地方，让街坊邻居出份人证就是了。到衙门我再花点钱，拿钱垫我也把他垫死。感情后手有武术家，这俩老刀一伸手，增厚青石板都拍碎了。这要搁我脑袋，我活得了吗？别看我人多，我这余杭打手也有十几二十位，手下这余户也有不少。大家伙一块上办得了陆恒，可办不了这俩老刀，瞧得出来不是个呀。坏了，人家有后戳呀。打这儿说，罗彪就先气儿微。罗彪一低头，您琢磨琢磨。陆恒是街面混的，陆恒一看，那行了，你不言语，我先来，我先抢一原告。道爷，您是刚才就来了，还是才站这儿的？您要刚才来这点事儿，您可都瞧明白了，他们太欺负人了，没有老百姓走的道了。他是光棍，好马出的腿上，好汉出的嘴上啊。他先要黄，俩老道说，你们这动手，我们才来了。你要我说，那就好办了。我姓陆，我叫陆恒，我是西关里头人，我就是臭要饭的。我净听说西关以外鱼行欺负人，挺好的鱼不开行不发誓，非得割臭了割烂了才卖的，可谁又愿意吃糟鱼烂虾的呢？不就吃个鲜亮吗？我不懂这规矩呀、啊、我暗含着这么一打听，道爷您猜怎么着？我们哪儿懂，我们吃素啊。俩老道说，我们俩都这么大岁数，一辈子也没吃过荤腥啊。啊，那鱼不不愣愣那跳、啊、活鱼宰杀不忍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